第四十五集。 孟昭走进去，让网管帮他把赵云华当时用过的那台主机给拆解了。他把主机抬起来，对陆时琛说：“ 走吧，只能先放你车上了。” 陆时琛朝他走过来，伸手要把主机给接过来。 我来吧。 哎，不用不用，这玩意儿挺轻的，用不着俩人抬。 孟昭把电脑扛起来，陆时琛抬手拦了他一下：“ 先把主机放到这里吧，等吃完饭再回来拿。” 啊？ 不是说去前面那家面馆吃饭吗？ 哦，对呀。 孟昭想起刚刚那茬，忍不住笑了一声。 行了，逗你的，你还真信啊？怎么着也不能让您这号人物受这份人间疾苦啊。 孟昭走出网吧，走到车后，他把主机放到陆时琛的后备箱里，然后拉开车门上了车，拿出了霸道总裁的气势说：“ 说吧，想吃什么？ 你定吧，我对这里有不熟悉。” 陆时琛在这方面出乎意料的随和，但是孟昭也不能让他太将就。最后车子终于开上了主路，行驶了大概两公里之后，孟昭指了指路边的一家法餐说：“ 哎，到这儿吧。” 抬头迈进去的时候，孟昭就知道这顿饭估计要榨干自己半个月的工资。不过自己请客的对象这么不接地气，他下意识的就选了一家同样不接地气的餐厅。而一家餐厅想要营造出不接地气的氛围，显然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 啊，先生您好。 本来以为选了规格这么高的一家餐厅，陆时琛应该会给点面子，象征性的收一收他那张面瘫脸，但是没想到陆时琛表现得兴致缺缺，只点了第一页的主打套餐。而孟昭本来也对西餐不太感兴趣， 搞不懂鹅肝这种既残忍又让人腻味的食材到底是怎么被炒成顶级美食的，还不如吃刚才那家面馆呢。 孟昭插了一块鹅肝，没滋没味地咽下去，但是不得不承认，陆时琛的吃相确实跟这家餐厅挺搭的。孟昭看着对面的陆时琛，想起孟若书录视频的时候经常提过的一个词儿：性冷淡风。 吃饭也能吃出性冷淡风，真够可以的。 一顿饭被陆时琛吃得既冷淡又昂贵，也不知道这钱花的值还是不值。 对了，你的车情况怎么样？ 孟昭吃完了最后一口鹅肝，喝了一口冰水解腻。 要不要配合走保险？ 不用。 陆时琛把话题转到了案子上。 哎，当年的校园暴力案会重启调查吗？ 孟昭把水杯放到了桌子上。 没准儿，真凶应该跟这起校园暴力案有关，否则不会拿到当年的录像。 孟昭转着手里的杯子。 是不是当年的录像还不知道呢？ 什么？你是说录像有可能是伪造的？ 陆时琛看着他沉思片刻道：“ 不对，画面应该不会是伪造的，虽然像素很差，但对于自己的儿子赵云华应该不会认错。凶手伪造视频画面的风险太大了，倒是声音 是这个理儿。不过……” 孟昭有意停顿，陆时琛顺着他的话问：“ 怎么？” 我记得刚才那个黄毛说的是，那视频画面既远又模糊，像那种偷录的成人小电影，没提过像素的事儿啊。难不成…… 孟昭打量着陆时琛，恍然大悟道：“ 你对他说的那种成人小电影有过研究？”哎呀，看不出来呀，陆时琛。 吃完晚饭，天已经黑透了。孟昭去前台结账的时候，陆时琛去停车场开车了。服务生翻开票据说：“ 啊，先生您好，这个单已经被签了。”“ 啊，不会吧，是不是搞错了？” 孟昭偏过头看票据上的字，上面居然真的签了陆时琛的名字。 难道是他刚刚去卫生间的时候签的？ 明明说好了是我来请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孟昭从店里走出来，陆时琛的车已经开到了店面门口了，他拉开车门坐进去。 哎，你签单啊？不是说好这顿我请的吗？ 嗯，安全带。 孟昭拉上安全带，看着陆时琛。 我说陆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警察都过得特清贫？行吧，相比你们这些高端金融人士，确实过得清贫了点，但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哼，你选的这家正好在我工作的那家公司的签单范围内，你下次再请吧。 行吧。 孟昭靠上椅背，自己好不容易挑了一家餐厅，可是这顿饭居然还没能请成。 那说好了，下次之前先把你们公司签单范围发我。 陆时琛开车把孟昭送到市局，下了车，孟昭绕到车后，正准备去开后备箱，他忽然察觉到旁边有人在看着自己，他一转头，是那个公众号的主笔卢阳。卢阳朝孟昭走过来，看起来他有些怵孟昭。 孟警官。 出于赵云华被逼自杀这件事儿，孟昭对卢阳印象不佳，他看了卢阳一眼，有些冷淡地问： 你怎么在这儿？找我有事儿？ 我是来道歉的。那天我不是故意的，没想到那篇文章被赵云华本人看到了，当时以为这篇文章发出去，我这公众号就能火了。我家人都不支持我出去工作。 所以你就是想通过这篇文章证明自己是吧？ 孟昭把后备箱打开了，却没急着去拿那台主机，他转身看向卢阳道： 那这篇文章的阅读量不低了，你的目的也达到了，你来找我做什么？ 见卢阳低着头半晌不说话，孟昭不打算跟他耗时间了，刚要转身拿主机，卢阳忽然伸手拉住他，着急忙慌地抬高了声音说： 我也没想到那篇文章会逼死赵云华，我要是知道就不会发了，我这几天都睡不着，一闭眼就是赵云华盯着我。 孟昭被他缠得有些烦躁，他打断了卢阳： 那你想怎么办？我们市区找人去给你跳个大神驱驱邪。 这时陆时琛推开车门走了过来，他先是看了一眼卢阳握着孟昭手臂的那只手，然后把目光移到了卢阳的脸上。 什么事儿？ 因为上次陆时琛是跟孟昭一起去找卢阳的，卢阳显然把陆时琛误认成了警察，他握着孟昭手臂的那只手松开，转而去握陆时琛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我不知道啊，如果我要是当时知道的话。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有。 卢阳忙不迭地点头。 我觉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另有目的。 哦，怎么说？ 那个人其实不光给我提供了当年的事实，而且他还给我发来了完整的文章，就是我发在公众号上的文章。他还给我提出了条件，说如果今天不发，他就把文章提供给别的公众号。我觉得这案子正在受关注，这是个热点话题，就没有改内容，直接用了他给我发的那个。 这倒是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呀。孟昭和陆时琛对视了一眼， 幕后推手居然提前准备了稿件，真是筹备周密。 孟昭把目光转向了卢阳。 他是怎么把文章发给你的？邮箱？ 嗯。 邮箱地址有吗？ 有，在我手机上。 卢阳从兜里掏出手机，调出邮箱的页面递给了孟昭。孟昭接过来看了一眼，是个 Gmail 的邮箱，没猜错的话，这封邮件的来源应该也是境外。孟昭把那份邮件转发给自己，又把手机还给了卢阳。 嗯，这邮件先别删，明天我让技术部的同事去你那查一下邮件的来源。 好，没问题。孟警官，我想弥补我这次错误。 孟昭没把卢阳的这句话当回事儿， 随口问， 你想怎么弥补？ 我觉得这个校园暴力案件肯定有别的内情，我想把内情查清楚。 行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啊，查案是警察的事，你别再添乱就够了。 孟昭把主妻扛起来，合上后备箱，转头对陆时琛说， 行，那我先过去了，你也回吧。 嗯，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打车吧。 孟昭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而且这个点公交车也没停， 我送你吧。 孟昭刚要说话，一旁的卢阳这个时候又抬高了声音对孟昭说，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孟警官，我是学新闻的，在报社实习过，还写过调查类的稿子，我肯定能帮上忙。 见卢阳不听劝，孟昭朝他走近了，面沉似水地看着他说， 我警告你啊，卢阳，不要自作主张，离这个案子远点，听明白了吗？ 孟昭眉眼略深，神色冷峻的时候颇有震慑力，卢阳一时就不敢出声了。孟昭看了他几秒才离开。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